初次遇见你站在街边，好像闪电惊艳了雨天。故事写下序言，树荫摇曳热烈了夏天，你的发梢落在我左肩，影子渐渐重叠，四季不断的更迭，热烈到温暖无言。你问我什么是永远，简单两个人就是全世界。说爱最好的季节，在冬天乘着雪花，陪着你白了头发，风多冷啊，最适合牵天，微醺的沉淀，花点时间爱酿成感谢，你笑我就沉醉。冬天的夜你在我耳边，耳语很甜，我微红了眼，天使来到人间。